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陶身体剧场昨天在京举行发布会，宣布10周年纪念演出将于11月24号、2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陶身体剧场创立于2008年，经过10年的成长，目前已经成为颇受瞩目的现代舞团。本次登台天桥艺术中心的10周年纪念演出将为大家呈现创团以来的首部作品《重三》与最新作品《九》。舞团艺术总监陶冶表示， 一个很正式的舞台，但是呢，我想进行一个很轻松的对话，我不知道反应怎么样。那这次尝试呢，也是下一个10年的一个期盼，因为这10年我一直试图让这个舞团的表达是有效的、有质量的，然后甚至在舞台上有另外一个时空的对应。刚才的这个现场我觉得非常的好，很多意外发生，这些意外都是现场的未知，或者是能跟舞者、音乐家还有现场观众能够产生的一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也是陶身体这10年一直在探索的。 据了解，本次演出将与音乐人小何合作。小何介绍说，从音乐到舞蹈都将充满即兴的表达与挑战。 你既然把这个事儿交给即兴，其实即兴本身它自己就是有一个它自己的特点，就是很多东西没办法你确切到特别准确啊，但是恰恰会有一些意外，我觉得哎挺好的，比我自己设想的还要好。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26号，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将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合作登台国家大剧，演出两首莫扎特的协奏曲 D 大调第4小提琴协奏曲和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此外，乐团还将带来海顿的两首交响曲 G 大调第27号交响曲和 A 大调第59号交响曲。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13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本月30号31号，美国玛莎·格兰姆现代舞团继2015年之后再度到访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为观众带来两场顶级的现代舞演出。作品《森林》是2016年的舞团新作，作品以独舞和群舞的全新排列组合，探讨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独立与关联当中找寻平衡。由5支舞蹈作品组成的现代舞合集《寂静悲喜》，以玛莎·格兰姆的早年创作为基点，进行了重新构思与再创作。作品沿袭了格兰姆舞蹈的精华和意志，同时也更加契合当今时代焦点，使经典散发出新的光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在微博上面已经发出了预告。哎，大家知道，这个百元的咖啡神器啊，今天会依次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那想要知道，这些百元左右的又能够让我们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咖啡神器都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在我的微博粉丝群里面看到，有朋友问说，有没有乐享的听众现在去通州的健步大会了呀？是这样吗？如果在通州的健步大会上同时还在听我们876的乐享生活的话，你们一起举起你们的左手，找到彼此吧。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说实话，真的一边走路或者是一边慢跑的时候听我们节目也会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要不要现在在通州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如果呢，你周围有举左手的，你可以问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对啊，但是如果已经举左手了，那就说明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怎么，那你必须告诉身边的人啊，其他的没举左手的也不太知道我们现在干嘛。在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今天是来展示这个咖啡杯文化的吗？也不算是吧，因为喝咖啡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呢，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啊。每一个时间段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冲一杯咖啡，不管是工作之余啊，还是说下午茶的时候。当然太晚了，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就不太适合喝咖啡了。不单单是咖啡杯，还有一些器皿吧，制作咖啡的这些小的工具。一方面呢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百元左右的价格会比较适合 大众消费这样一个水平。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放出来的这些图片，不管是制作咖啡的、喝咖啡的这样一些杯子、器具啊，它都是比较方便携带的，大家可以来看图啊，你会发现都比较小。嗯，还有人说呢，这图挺好看，是不是实际可以比较方便在市场上面买到？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的链接啊，仅仅是建议链接，就在我的这条直播帖转发的直播帖的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吗？点进去我转发的直播帖下方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了。嗯，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啊，昨天这个我的微博上面的 J 语系列啊，大家有人说，嗯，你说了清醒和糊涂的时候分别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写的四个字叫难得糊涂嘛，说对了。嗯，所以 J 语系列的评论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节目直播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嗯，我自己在这儿单口相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的节目嘉宾。哎呀，你们终于知道是刚才的大概五分钟的时候我在干嘛？对，我在等他。 等。 欢迎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圆圆 Miko， 欢迎 Miko。 Hello， 大家早上 好先。 今天有个好天气、 啊。你少来。 天气不错，天气不错。 你有本事说你是从车上跳下来跑过来的。 我真的把车扔在路边就上来了。 不容易啊，这个不会下了节目以后车被拖走了吧。 啊，那我现在先回去了， 留个电话吧。 消失。 嗯，还有人说了，今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乐享生活的美好。对，经过昨天的这个大风天儿，嗯，今天的阳光不错，蓝天也不错，心情也不错，所以呢 ，Miko 就在路上留恋了一下。啊， 对，天气各种好，今天。 你不要找吧，嗯、你已经补不回来 了， 你就差被我拖黑了。我跟你说，好啦，我们的嘉宾就位了之后呢，就可以跟大家聊正题了。这个百元左右的咖啡神器，有人说今天感觉是一个杯子大集合，嗯、我也说了，好像不单是杯子。 对，其实不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其实每一个都不是杯子，只是有可能前面三张看起来很像， 对， 但是第四张和第五张呢，其实就很明显，它跟杯子就没有关系了。 嗯 嗯， 然后前面三张的确实是吗？还是说它还有兼具杯子以外的功能？ 嗯，它可以算是一个杯子，对，嗯、但是它比较复合一点。就是我， 哎，等一下，我们的链接里面是有这个复合的吗？没有。 链接里面没有这个复合的这一款，对，但是 图八图九了是吗？ 对，嗯，对，但是其实会有，其实是有的，但是我没有放在这个里面，然后 就是通过下面的链接，然后再进 对 网站店铺，然后再去搜这个 查找更多因为这个只能放四个，对， 嗯， 有点放不下，这些杯子里面，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最好看啊， 嗯，就最吸引你， 那图一吧， 图一是吧？ 但是图一呢，因为它吸引我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图片的饱和度，就色彩饱和度比较高， 嗯， 但是从我真正喜欢的颜色来说，就你知道女生其实有时候不太管功能， 对，所以我问你最喜欢哪个颜值吗？ 对，颜值其实我喜欢图三。 啊， 因为蓝色是我的爱了，尤其这种浅浅的， 嗯， 就让 莫兰迪色系， 对，就让人觉得很放松， 嗯， 然后就很平静， 很舒缓， 哎， 嗯， 啊，但是就是说纯色彩这个，哎，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很吸引人的，这是图一了，吸引到我， 对，因为它是正好它是一个就是带有点带颜色，但是对，但是它又有场景的那种很舒服的这种感觉的， 对，真的像旅行过程当中泡了一杯咖啡。 对，其实就是图一、图二和图三，其实它都是同样一种咖啡的这种杯子，其实它算是一种变形化的法压壶，很简单。 这还是法压壶呢？ 对，它是从法压壶变形过来的，只不过它非常便携。我在这里面，其实，在图七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嗯，这张图其实就是简单告诉大家这个杯子是怎么用的。 哦，就图七是一二三的使用方法。 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些盖儿上面的这个东西拿起来之后呢，就把咖啡粉放在里面，然后倒入热水，然后它会 有一个绿像滤网式的东西在这儿，然后再把盖儿放上就可以了。其实你喝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倒出来就行，它就是一个。 那这个滤网充当的作用就是挂耳包的那个包咯？ 对，其实就是这个作用。聪明。 那我自己带个挂耳包不就好了？我要这要这么复杂的杯子， 是不是？ 对呀、会不会我们今天这个百元神器讲到最后 又是要讲到我们每次要必讲的挂耳包？ 对，一个挂耳包的推荐会又变成 了。其实是吧、 其实 挂耳包真的是最简单的。对， 因为它也省去了什么，你要倒掉，要去清洗它， 对， 这一系列的， 对，但这个杯子不是还算好看哈， 颜值取胜吧， 对，颜值或者 这一类的杯子，它的这个容量大概是有， 其实就是一杯左右吧。大概就在300左右，300毫升差不多。 这个咖啡粉也需要自己准备咯。 对，其实这个是需要自己磨粉的。 所以会有我们链接当中的第二个链接是吧，就是这个磨豆子的事儿。 对， 第二个链接， 这个是一个手摇的磨豆机，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磨完了以后呢，就回到这个图一二三的杯子里边。 对，你就可以把这个粉加在里面，就是现磨嘛。其实确实很像挂耳包，只不过挂耳包它帮你磨好了，然后又装在了一个包里，然后你这个相当于你自己磨，磨完之后上面加一个网。对，然后你可以再把它。 可是我这么懒，为什么要自己磨？ 对，所以 仅仅是因为这杯子好看吗？这不足以说服我的懒， 这不足以克服懒， 对，不足以压制我的懒的那部分， 还是省事儿最重要。那咱还是聊聊挂耳包， 为了，比方说图三这个很好看的颜色啊，我可以选择，但是呢，我可以把那网子拿出来是吧？直接挂耳包在上面， 哎， 喝到了好看的 杯子的人要扎心了。 好了，我们说一下价格吧。其实这一类的有点像从法压壶变形而来的简易的咖啡杯。 对，大概 现在的市面价格大概 市面价格大概就在百元左右，百元上下， 100块钱上下， 100块钱上下。 我看它这个杯子整个的质感是还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有保温的效果吗？ 有一点儿，但是不是很保不了很久，可以稍微保一点，因为它确实比较杯壁是比较厚的。对，它是那种实用型的那种树脂的材质，还是比较温润的，拿在手里，而且它相对还是有一些隔热的效果。 对， 但它保温保不到说像保温杯的那种效果，可能就是比一般的杯子要稍微好一些。 其实瓷的杯子也可以隔热， 对，如果是厚的那种瓷杯，你戴上盖儿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好啦，最后我们说说挂耳包吧。 就找一个瓷杯子挂上挂耳包是吧？ 对，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说了半天没有啦。其实各种各样的咖啡的器皿使用它带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心情吧。我觉得还是这个更重要。但是冲挂耳包这三分钟冲一分钟喝的，这 对，两分钟冲一分钟喝 总共三分钟的事儿呢，当然是很简便，更适合就是办公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杯子其实有时候居家的时候比较享受这个手磨 的 感觉。对，其实 也可以像你说的，就是我如果想手磨的时候，我就把它手磨成粉，然后倒上水，然后这样就稍微麻烦一点。但如果我想懒，我就扔掉滤网，挂一个挂耳包也是 OK 的，然后直接盖上最上面的盖子。 不要的还是那个感觉的话，把挂耳包撕开倒进去，把那个粉倒进那个滤网里边。 自制是吗？ 反正啊，总是 挂耳包的100种用法。 我会给你们找各种懒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杯子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转发的微博里面的一二三。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个杯子大集合。但其实刚才 Miko 告诉大家了，它也是有一些些作用的。 对， 有一些些让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个手作的快乐的。 对，但是又相对还兼顾一些颜值啊，功能性，还不是就是已经算是比较省事儿了 啊，兼顾便利性了。 对，兼顾便利性，相对而言，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图七，来这个掌握方法啊，这个一二三的图片当中的杯子的使用方法呢，在图七当中，这个滤网里面就是放你们自己磨的这个咖啡豆。那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其实挂耳包呢，如果你希望这咖啡的口感更好，也会有一个倒水的技巧。那这个存在于说，我要往这个滤网上面倒水的时候，也有一个水温和这个速度呀，水流的速度的 更好的建议吗？ 水温的话呢，我还是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就建议大家就是在85度上下就 OK。 然后冲水的时候可能就是螺旋冲水会更好一点。 哦， 对，就你不要就是不要说就打开就像暖壶似的夸，就是一个水的瀑布浇下来那种，可能稍微会影响一些口感。但是如果为了求快的话啊，也不是说一定一定 刚才 了。 米狗说夸像瀑布一样，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家的罐儿包。因为有时候早餐没有，你不要这样，我也有勤劳的时候，就勤劳的时候就把它过到一个稍微这口细一点的壶里面。 啊， 但是有时候你早餐的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可能就是那个烧水的壶。 对， 因为它那个嘴就比较开嘛， 对，就很着急嘛，然后 就那一下真的水会有点猛， 就一也感觉是一瓢水直接冲击在上面， 倾盆大瓢水嘛。 对，然后图个快也好，稳准狠 啊。这个螺旋式的啊， 对， 就打圈儿往里边加水。而且呢这个水流还是细一点比较好，不然的话 水流不要太 冲，像我一样懒啊，这个拿水壶直接烧水壶直接往里倒的话，根本没有给你打圈的空间好吗？这那个 对，那个已经结束了， 那个，杯子的口径和这个啊，口径和你的水流的这个完全 对 上了。 因为你如果水流很猛，基本上一下吧，罐儿包已经冲完了。 对，就 对吧？ 哎，水就马上就溢出来了， 对， 容不得你倒更多的水啊。 对，所以就是保持那个水温在85度左右，然后水流呢就是不要太猛，然后螺旋状的去注水，这样是萃取最完整的。 我们把它就是这一杯的水差不多倒满了之后，我们需要给它放一会儿还是要怎么样？ 这个是需要放一会儿的。是需要， 但是水也最好是没过这个滤网嘛，就是再泡一下这个。 它是这样，它是先就是先放粉，然后再倒水，最后再放，然后再放滤网。它是滤网在注水之后。然后再放滤网，就是你注完水基本上注到离可能离杯边大概有几厘米左右吧。然后你就把滤网扣上，然后把盖盖上，稍微闷蒸大概3分钟左右。3到5分钟可以喝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倒出来，然后或者你直接去喝也可以，因为那个滤网 会有滤网， 对，它会挡住咖啡粉。 有点像这个有一些茶杯 对 上面那个滤网的效果。 对其实是一样的，功能从功能角度来说是一样的。 我好需要这个滤网啊。 然后、这个、 我不需要这个杯子，我突然觉得啊，我最近在喝百香果茶。你知道那百香果的颗粒它就很小啊。 对，这个滤网是很密的那种。是可以滤掉。而且就这个杯子它因为它是从法压壶变形而来的嘛，所以它冲泡出来的咖啡相对而言油脂会更明显一些。对，就是咖啡的那种油脂感会更明显，因为手冲的感觉是更清亮。你如果是喝手冲的话，它是非常清透的，出来油脂会比较少。但这种呢，它是会更有油脂感，所以如果更喜欢带有油脂感觉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 今天没有来的那位月川同学应该不太喜欢，就是他每次要建议我们啊，就是咖啡瘦身啊， 对 啊，这个你还油脂， 不过咖啡的油脂倒是也不会增肥了。 对于瘦身的人来说，一点点都是很可怕的。 就是口感 拿个滤纸滤一下呀什么的，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建议过，会滤一下，但是 那样就更麻烦了。 就是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喜欢这个咖啡油脂的口感， 对，我有朋友就喜欢。 他 就喜欢，所以他坚持用法压壶，不会去用手冲，因为他觉得喜欢那个带一点咖啡油的感觉。 喜欢咖啡油的口感，恕我不能够特别 get 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 其实 更细腻。 不是更细腻，它 更丝滑。 就是你看手冲它是非常清亮的一种液体，然后带有一点油脂的话，它会稍微那个液体会稍微浑浊一点。 要的是厚重感， 对，就要那种很原始的感觉，你想象一下。 但是我用挂耳包冲出来，我觉得很原始。很清亮，很原始。 又说到了你的最爱。 就是反正今天整个的不管这个神器是不是百元上下， 都要用挂耳包来 diss 我，是不是？ 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回到解放前。好啦，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就是喜欢百元上下的，说也可以在家里面享受 一杯不管是手冲咖啡的感觉还是自己磨了豆子以后我也很想要享受这个咖啡香弥漫在屋子里面这个慢慢的过程100元上下到底有哪一些很神奇的器具可以推荐给大家关于咖啡的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看图同时呢提示大家在我们转发这条微博的下方有链接有我们后面几张图片的这个产品的链接大家直接点链接就可以看了猪猪小仙女说在去公司的班车上听你俩唠嗑这个时候才上班好幸福啊 再看着 还有班车 看着今儿的蓝天 对心情很不一样吧然后练军医生说感受优雅从容的生活享受美好品质的时光心情美美的听美女来讲咖啡的器具哎，你看没有天气好了以后大家的心情啊 对都特别的 就特别的美美的 阳光向上是不是是 特别的正能量啊 昨天还是那么重的这个 对心情会有一点点低那今天呢整个人都阳光了起来 咖啡喝起来 好这个百元的咖啡神器看起来好不好而且今天其实 Miko 带来的这些咖啡神器的颜色 都 很小清新呢、 对就是很让大家看了之后因为它就是很愉快嘛看完以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哇是不是超棒 这个什么时候导播间能够装这个你看这个百元咖啡神器其实就很适合带到这样的工作的场合 对 因为你不可能在办公室里边摆很多的器具 对你没有那么 喝茶一样 没有那么大地儿而且清洗起来很麻烦其实对 这个刚才那咖啡杯不错 对吧它又好看然后又很省地儿关键价格很 不还需要一个自己 很合理 还需要一个小一点的手磨那个在图几来着 如果大家就是在就是 coffee 去买咖啡豆的话我们是可以帮大家磨的就是你告诉我就可以帮你磨好然后你其实就直接把它用勺子就是盛出来的可以 那它也是会就是一个小的纸袋给到我们 对 是放到办公室就好了 专门去放咖啡粉的那个纸袋它是带有单向阀的会有这个保鲜啊通气的这种效果 哎呀 一个月之内喝完都 OK 什么叫这个 贴心 科技改变生活 贴不贴心 贴心就是科技改变懒人的生活 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就是这个科技类的产品的创业者跟我说而其实很多的创业类的产品和这些所谓的神器都是为懒人服务的 出发点都是为了怎么能更懒一点 对就是怎么能更省事儿呢好了刚才不管是说想要享受一下自己磨咖啡豆的这个幸福感还是说想要 Miko 帮你磨好了我直接用这个图一图二图三里面的杯子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冲出一杯很有质感的咖啡大家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图图一图二图三的咖啡杯的使用方法就在图七当中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乐享生活继续跟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只需要100多块钱的咖啡神器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像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 8178888

嗯，它跟别的不一样，别的、 啊、它不是那个类似于像55度杯那样的， 嗯，不是 单纯的说， 嗯，它是里面是可以有一点压力，然后把咖啡粉放进去和水，然后它是萃取出来的是浓缩液体，大家可以看图四，就类似于、嗯，其实就是简易版的萃取出来的简易版的 espresso。 哦、 嗯，是这样的，所以它跟别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因为别的可能冲出来的是黑咖啡，但它是浓缩。 嗯， 然后呢，这是图四啊，图五可能就是说在户外啊怎么样，因为它，你带一点水就可以，它同时那个盖儿拿下来也是一个杯子，然后呢出来了浓缩以后，你可以加水把它变成美式，你也可以加牛奶把它变成一个简易版的拿铁。 嗯， 对，因为就是出浓缩这个可能还稍微好，我觉得可能还稍微有意思一点，可能跟别的区分很明显。对， 嗯，但是图四和图五它本身是同一个产品吗？ 对对对，它其实是同一个产品。 那它的，因为在图五的这个场景当中，它就把这个黄色的部分就好像拧下来当杯子用，在户外的时候，所以其实图四也是一样，它手握的上部 对 是杯子， 对，上部那个是可以拿下来做杯子的。 哦， 嗯，对。然后从下部这个部分去出浓缩咖啡，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户外用这个东西，你出门之前你可以先把咖啡粉放进去， 嗯 嗯，然后你带着水就好了。然后呢， 等一下，咖啡粉和水都不可以装在里面、嗯、是吗？ 也可以，如果水装在里面也可以，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因为大家可能去户外本身都会带水嘛、 嗯、 就你做的时候你再放进去水就 OK 了，如果你想都放进去可以，然后就可以制作出一杯浓缩咖啡。 就是都放进去的，我想知道说，因为我们制作的时候还是要、嗯、就这个水再和咖啡粉相结合呀， 在内部相结合。你 就是我会需要再拧一个什么东西它才结合，对吗？ 对对，是这样的、 啊。那就是我们先期就可以把水放进去。 对，它是分开放在分开两个地方，然后 说，哎，我现在想喝咖啡了。 对，你就把盖儿拿出来，然后就从上面拧下来放在这儿，然后呢，它有一个旋钮，你用这个旋钮。然后它就会去在内部进行萃取，然后就有这个简易版的浓缩咖啡就出来了。 啊、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意义到底在哪？ 浓缩 意义就是出门的时候喝一杯浓缩， 很炫，好不好？就是啊、随身出浓缩咖啡啊，这个很炫。其实就是，最重大的区别可能就是说，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喜欢喝浓缩，他不是很喜欢喝黑咖啡啊，他感觉没劲儿，没事这个。 哎，我周围有这样的朋友，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更适合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的朋友很喜欢喝那种加牛奶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浓缩和牛奶的这个组合，就比你用黑咖啡，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法压壶直接制作出来那种黑咖啡，要口感要好很多，因为那种直接加牛奶也可以，但是会比较淡。 因为牛奶会冲淡它嘛，就更淡了，变得相当于。 对，因为本身它那个咖啡就是一个你可以直接喝的东西，它就比较不浓厚了。但是浓缩，因为它是相对而言，它浓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加入牛奶以后，它的口感也还是很不错的。 但这个。浓缩咖啡杯吧，估计叫是吧，我们姑且叫它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搜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图四和图五都是同一个，这个目前市场价也是100多块钱，100上下、 没有，这个可能就稍微要贵一点、大概在200多。 哦，那就可以买两个图一图二图三。 是的， 200多的这样一个浓缩咖啡杯，它对于水温有要求吗？就是我出门之前往里搁的这个水的温度。 其实就是说，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带着水的话呢，你就现放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吧，就水温更高会更好一点。 我带着水的意义是我还得再带一个保温杯的水， 保温壶，那样会更好。对， 就这个杯子本身是不具备保温功能的。 它也具备，相对也具备一点儿，但是不是，它毕竟不是专门的去保温，因为它其实本身的设计就是让你现加水现加粉，它如果你是想偷懒提前在家里放好，那水的那个保温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好，要看你路上要去多远。然后包括天气，如果说本身夏天可能温度也比较高，你去的地方也不是很远，这都没有问题。 可它不便捷啊，因为为了它我还要再带个保温杯。 嗯，所以你可以提前装好嘛。 但是这样， 口感会稍稍有一点点影响。 对，我说的这个场景永远都是停留在图五，就是像户外， 对， 我完全找不到水源的一个情况。 对， 但是刚才 Miko 说到的呢，就是你只需要带这个把咖啡粉装好的原因是，我们如果是去办公室， 对，你在城市里其实到处都有水， 这 个就 水源应该 也好像很简单了。对， 实在不行走进星某客说给我来杯水。 对， 然后人家就看着你在那儿做浓缩咖啡，是吧？ 对对，或者瑞某也可以。 我们真的要这样对商业咖啡吗？真的好吗？好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看看我跟 Miko 啊聊了这么热闹啊，这很神奇的咖啡神器啊。虽然这一款呢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对于喜欢浓缩咖啡的朋友来说，也解决了你们觉得说，哎，我喝一杯浓缩可能只能在家里面完成，需要的东西很多这个问题。 对，它就是非常便携，你带着去朋友家呀，或者上班路上啊，包括户外都 OK， 都可以解决。 这个它能够自己取下一个杯子，这个点还是稍微的解决了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户外的场景。 对 啊，它其实还是 它是有户外功能在里面的，设计的时候。对， 大家现在如果暂时在开车呀，或者是没有来得及到我们的微博上来看图，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的手可能两个加在一起，是吧？并排有这么高，差不多，可能也不到。 对对，有 差不多， 有这么高。 对，就你两只手啊落在一起，它差不多有这么高。然后呢，你完全可以握住嘛。 对， 就女生手也完全可以握住。 一只手就可以握住。 哎，就这样一个跟保温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杯子。 很可爱，圆圆的形状。 有红色呀、黑色呀、黄色呀，这些颜色也很亮丽。然后呢，上面的这个部分就跟保温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拧下来就是个杯子嘛。 对， 然后倒出来啊，你就可以用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杯子部分来喝。 对， 好，至于是怎么拧一下就可以变成浓缩，那可能还是我们得拿上了这个东西以后， 对，它是要去稍微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它都会有步骤，也没有很复杂，就是你分别去按照它的一二三四去加粉啊、加水啊，然后它有一个旋钮，你就用那个旋钮一拧。然后一摁它就完成萃取了，浓缩咖啡基本上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可能就要求你咖啡粉磨的要细一点，要比上面的咱们刚才说的那种法压壶简易版法压壶杯子的那种是要更细，因为出浓缩的对咖啡粉的研磨度要求会要细很多，比之前那种就粗一点。 但我们在比如说我找 Miko 来买咖啡豆，那我也需要告诉你我的 我们会问的 使用，我到底是要在什么， 我们会问，如果你说你要磨粉，然后我都会问说那你是用什么器具，然后我根据你的器具来磨这个粗细度的。 你看又改变了懒人的生活。就是也不需要了解的，就是你自己本身拥有的这个咖啡知识不需要那么的详尽。 我会帮你处理好， 想到 对 啊，这么贴心呐、这么贴心的图六呢，你看就也回答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杯子我们图一图二图三里面的这个由法压壶演变而来的这个咖啡杯100块钱上下这个咖啡杯它的容量其实就是260毫升。 对，就是一般都是这样，就260啊，300 以内， 最多可能到300这样的。 也是一杯正常的咖啡的量。 对， 我们有时候总是会建议大家，就是其实你要开始慢慢的测试一下你自己身体对于咖啡的承受力。 对对对，代谢力怎么样啊？包括咖啡因敏感度怎么样？可以去试，包括就是基因检测什么的，它是可以检测出来的。这一说又黑科技了。 对，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对， 就是检测了以后说不要喝了，超过200毫升都会有问题。其实确实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你就以这个法压壶进化而来的这个杯子的260毫升去试一下自己的感觉。可能喝到一半的时候呀， 对， 感 受一下。对，我觉得要跟自己的身体时刻有这种紧密的联系。 总之你也不会一饮而尽吧。 对对对，他这个一饮而好饮的话，就我也来不了。 好了，我们要说一说图八和图九了。 对，那图八和图九叫做聪明杯。 嗯，这个名字很可爱啊。它也有很多很多的颜色，它是从手冲去简化而来的。刚才咱们那个杯子是从法压壶简化而来的，那这个杯子就是从手冲来简化来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月川可能觉得啊，这种出来的可能会比较清亮一点的这种，嗯，然后呢，这个聪明 为什么又要点他的名字？ 因为他不在嘛， 因为人就没有来，就可以肆意的点名了。 对， 嗯，好，这个是手冲。 嗯，手冲简化过来，它的用法其实非常简单。你看，它就像个盖着盖儿，它就像一个滤杯。然后呢，我们用的时候就在里面垫一层滤纸，就像大家看图吧，它是有一层滤纸，然后用咖啡勺舀进去对应克数的咖啡粉，一般是20克。然后注水的时候，可能如果你讲究一点啊，也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水温85度左右啊，然后那个水流不要太大，然后螺旋状的去注水，基本上注满差不多到现在这个图的这个程度，接近杯口就可以停住了，然后把它这个盖子盖上，等2分钟。然后呢，大家看图八，你会注意到它旁边有一透明的玻璃杯，对吧？等2分钟之后，你就把这个红色的聪明杯直接架在这个杯子上就好了，因为它底下是有一个结构，你只要往杯子上它点一成压力，它马上就点那个口就打开，然后咖啡自动就下来了，完成。 什么情况？我先开始以为这个红色的杯子就可以喝了呢，然后最后哦还得。 对，它这样会滤到下面杯子里，因为你这样如果喝你会喝到咖啡粉的。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把咖啡粉留在了上层，然后咖啡液就到了杯子里。 啊，其实我们在链接，就是我转发微博的第四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的最下面一行。 对对对。 第四个链接里面的图。 对， 他其实就解释了刚才， 就是这个意思。 以后说拿上来，把它剁到这个咖透明的 杯子上面，对 是一个 怎么回事？其实是这样的，对，他只是把这个链接产品里面图四给简化了，简化成为一个东西就解决，因为图四可能是两个。 这其实就是低滤咖啡， 它其实是 它是会慢慢的， 它不是慢慢的，它是哗。下来了因为低滤咖啡是通过低滤缓慢的低滤来萃取，但是聪明杯 所以它叫低漏 对对对，但是聪明杯其实它已经在闷蒸这过程中的萃取已经完成了，它已经不需要通过缓慢来萃取，就是它是已经完成萃取，然后你架到杯子上它就哗出来可以喝了，是这样的。 那这一个的这个低漏是我们在家里面在办公室也比较方便来操作的咖啡杯，我们是比较适合喜欢哪一类口感的朋友？ 喜欢手冲的吧，但是又觉得手冲太麻烦，或者说拿到办公室东西太多，那就用这个会很简单，你就需要一个这个聪明杯和一个空的杯子，还有一张滤纸就可以了。 哦，这个空的杯子不一定是它配套的是吗？ 不用配套，对，都可以，你自己喜欢什么杯子就用什么杯子就行。 因为我看到链接里面它下面有一点像一个咖啡壶一样的，把它直接架在上面。 对， 所以其实 那个是咖啡手冲咖啡的那个底壶，我们叫做底壶。 其实就无所谓了，就接下来我要用什么器皿来喝它 啊，对， 我就把它架在什么上 面。对，你想用什么你就可以用什么，那个都看你喜欢。 所以我买回来这个是市场价也是100， 就100出头。 我买回来的其实只有上面这个红色的部分嘛。 对，就是图九 啊， 图九就是它有很多颜色嘛，图九就是对，只有图九 啊，剩下的就是下面大家怎么喝它，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然后 用你喜欢的杯子就可以了。 这个你可以去自由发挥。对，配什么都行，你想配个分享壶也可以啊，你想配一个玻璃杯、瓷杯啊都可以。金属杯什么的都无所谓。 喜欢手冲咖啡的朋友可以考虑这个滴漏式的。 对，就是又觉得手冲稍微麻烦一点，那就可以考虑这种。夏天如果你用这种的话，你还可以在杯子里加上冰块，然后这样就下来的咖啡就直接在冰块里，可能就是冰咖啡。或者是在咖啡里面稍微，如果喜欢喝酒稍微加点酒也可以。冬天就可以稍微加一点酒，夏天可以加冰块 了。又想到了西某克最近出的那个新品想问一下嘉宾，图四当中的这个浓缩壶用摩卡壶的粉可以吗？ 摩卡壶的粉差不多可以，只不够浓，它那个咖啡油脂萃取不出来。